地坚决反对。发言人赵立坚话：中方喺中美关系以及经贸、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嘅立场一贯，中方致力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嘅关系，同时将会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呼吁美方有关人士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消极议案。外电报道，法案长280页，涉及回应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亦都涵盖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方面的内容，包括涉及新疆和香港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8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41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3点，跌1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0.5元升5毫，阿里巴巴218元跌5元。蓝光加宝服务51.5元跌4毫，新上市的联易融科技是报19.32元。美团314元是跌6.8元。中国平安91.2元跌2.05元，盈富基金29元跌2.8元，小米集团25.7元跌5毫，中芯国际26.2元跌4毫，友邦保险97.8元跌1.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663，瑞士法郎8.404，澳元5.924，加元6.176，新西兰元5.472，欧元9.2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2。日经平均指数报29,768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42美元，卖出1,7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博富林道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博富林花园和华贵村。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你而家落去蝴蝶谷道的支路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翻上去呈祥道，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噶。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4月12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逆境之中，用音乐自强。 电视节目 Stay Tune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Alex 林德信， 联同乐手朋友，用一首首中英文作品为大家打气。 Alex 仲会分享自己嘅故事，更邀请到女歌手 Asia 同台演唱。 Stay Tune Plus 音乐会， 听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4月9日啊，星期五啊，我想一定唔会搞错啦，今日 又又呀， 系今日骚动音乐啊，有奔神啦，同埋我波成嘅 ，Hello， 我系奔神， 系今日啊，必须要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 系 就系、是、我买咗嘢， 我以为你话今日啊，我哋好人齐啊，就拍 MV 啊，买咗咩啊你， 又我哋好人齐， 买咩啊你？ 我今日我好耐冇去使一嚿钱去买嘢啦， 系 咁我买 好耐冇使一嚿钱，好惊喎！你平时点啊食风过噶？ 唔系平日我真系好少买衫裤鞋袜啦、湿星嘢嗰啲啊，咁啊生活必需品其实你用嘅时间都比较长咧， 系 啲消耗品各样都好，都花段好长嘅时间。 O、okay、K， 我先买 嗱，等阵先，你攞嗰样嘢出嚟之前，我首先想好奇咗先，咁平时你啲钱使喺边咧？ 食饭咯，饮酒咯，搭车咯。 你饮好多酒，我听落去嗰个生活比例入边，即系你将饮酒同食饭搭车系摆喺同一个嗰、那个格仔嗰度。 呢、哦啊、三样系最多噶啦，冇噶啦，食饭、搭车、饮酒都冇啦。 OK， 你饮好多啊吓， 唔系嘅，都唔系嘅。 咁你买咗啲乜嘢咧？睇下先。 呢度有成袋啊，你可以打开嚟望都得。 系， 成袋嘢现成喺度。 哇！咦，送俾我噶？ 系啊。 咁 有一个黑色嘅背囊啦，系啦， 跟住咧， 跟住仲有 本记事簿啦， 系啊，仲有嗰啲冇间条嗰只， 我要望下先，系啦，打哦，即系真系白纸一张嗰啲记事簿， 嗰啲记事簿嚟嘅，有拣过噶， 跟住有个嗰啲文具袋定唔知咩啦， 系啦， 咁跟住仲有对拖鞋， 拖鞋系送俾嘉宾啊，后援会嘅嘉宾系呢个咩？系，同埋仲有呢支笔。 喂，边个嘉宾啊？讲嚟听下，我都想睇着拖鞋喎，喂，好紧要。 同埋买一支原始笔啊。 咁樣。 O K， 做乜無啦啦？喂，你買得好林林沈沈喎，你做咩啊？你翻學咩而家？ 我平時唔會見我用呢啲嘢。 你完全係好似學生準備放完暑假翻學喎，而家。 其實我本身咧，只係諗住去揾個背囊嘅啫。咁點解咧？我平時掹開個背囊，你見到啲黑黑實實咁，冇乜特別嗰啲咁啦。 你所有背囊都黑色 嘅 喎。 係啊，因為襟污糟嘛。 O K， 個重點係你而家望我呢個舊有嘅背囊咧。 Okay. 见面到个重点就是我三边用了一个大头针的扣扣住。 点啊？防盗装置嚟噶，条拉链拉唔埋啦，已经 系啊！ 哇！ 试完系因为个拉链咧坏咗啊，有一日。 我想问坏咗几耐啊？ 坏咗几日咯。 阿波哥哥，你有冇咁节俭啊？俾我即刻坏少少啊！ 你即刻换啊！ 当日已经即刻换啦。 唔系啊，咁因为我又唔想使好多钱去买，想平平地。咁但系，譬如我去呢一间咁样样啦，即系佢冇印嘅喺嗰度咯。咁我又 都好相宜嘅啲价钱。 系啦，我谂住买啲最 basic 嘅款咧，用住先嘅。 O K， 因为我而家本身孭紧呢个背囊咧。其实个拉链咧唔系即系呢个礼拜先爆嘅，本身已经烂烂地。 我 feel 到。 咁但系佢都仲叫做勉强拉得埋咧，咁我 就 继续用住先啦。因为我呢只背囊嘅拉链咧系有两，即系有两个拉链头嗰只嚟嘅。 OK OK OK。 之前坏咗我谂半年多啲啦。就系、是、有一个拉链头其实系拉唔喐噶啦。 咁所以就拉另一边拉链头啦。 咁都叫用到啊。因为呢个背囊我本身孭紧烂咗呢个背囊咧，系一个运动品牌，我都。物色咗好耐嘅原因系因为有段时间我仲要孭电脑翻工，我而家就摆喺公司啦。 OK， 咁佢首先咧背脊已经有一个好好嘅电脑格，同时咧呢一个运动背囊咧，佢左右两边咧，你见唔见到呢个系摆水樽 咁样嘅？ 系佢有石子就系可以保温啊。 OK， 哦， 即系之前疫症之前买噶啦，嗰时仲会可以成日打波咧。 系， 咁呢一个就会我孭电脑翻工之余里边可以放到个篮球啦，侧边有个有一格咧就摆。波鞋噶啦，你见有透气位噶，同埋可以摆水樽，系两用嘅。 阿波成哥哥，我想问你呢个背囊当时买咗几多钱咧？ $400-500嘅啫。 点解你形容到好似百宝袋咁嘅？ 系啊， 有、exactly. 有电脑，有篮球，有篮球鞋。 系啊， 我用个夹装先装得晒，你搵个背囊搞掂嘅。 因为我唔会俾自己有多於一个背囊噶。 吓， 即系譬如我同阿一咁样咧，佢好中意买袋嘅，咁我同佢调翻转，我系中意一个过嘅啫。 系。 首先就是我唔中意啲嘢要搬嚟搬去啦， 系我都系，我都系。 咁同埋多功能一个齐晒咪得咯。你见咧，即使嗰个保温格个石子烂咧，其实烂咗年几两年噶啦。 系。 咁但系佢未烂得晒咧，我又 keep 住继续用。 你真系好节俭，唉，不如咁啦，我早知道你系咁咧，我发现我有一样嘢咧，终于我同你系可以互相补合噶， 系咩？ 就是、因为我有一铺人噶，我想讲好得意嘅，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得意嘅，就 系、 是、我买袋咧，通常我同一个款我会买两个， 即系唔同颜色啊， 同一个颜色我会买两个，点解咧？就系、是、当我遇到一个心仪嘅袋咧，因为我拣袋都几拣择嘅，咁。我又冇咁追求功能性啦，第一，但系即系我都会追求佢实唔实用，同埋你知道我个人细粒咧，其实啲袋都恰噶嘛，即系大个少少孭上身，好似小学生咁。咁、 哦、 我又唔得啦， 呢啲真系 系啦。咁所以变相我就好拣择去拣一啲我觉得我孭上去会好睇啲嘅袋啦，咁样。咁然后其实系好难揾到一个好啱心水。咁然后我买咗一个，通常我会买完一个之后试下孭几日。即係睇下佢啲格數啱唔啱使啦，啲拉鏈順唔順暢，易唔易爛啦，跟然後再諗一諗，幾好用，買多個做試啤先。 哦， 但係通常咧，係喺我呢個袋用爛，跟住準備換個試啤嘅時候，我就會遇上第二個心意嘅袋。 係咯， 係啊，所以通常嗰啲袋我都係送俾人 嘅。即係譬如我呢一種係我十年難得一見會買個新嘅袋，其實當我買個新嘅時候，我係盡量避免用翻舊款嘅。 Okay. 雖然有冇出現過，都冇出現過背囊壞，你係唔會嘅。你總我都自問係總會有咧想試新嘢嘅時候，咁啊我難得換袋啦，咪揾個新嘅款咯。更何況你呢啲，你都叫貪靚啊，少少啊，都會留意一下嗰啲嘅。 僅次於你啦，貪靚。 係咯，你點樣容許自己啊連續兩代嘅背囊都係同一款啊？ 所以通常咧，我買一個係求安心嘅，即係好似人哋買模型咁啊，一個攞嚟砌嘅，一個攞嚟擺 嘅 咁樣嘅。 即袋你真係諗住咩？一個孭，一個擺。 我已經有好幾個，即係上幾個。个 咩嘅背囊，我都送咗俾人啦、嗯。因为真系，其实你发现系唔会孭翻同一个款嘅。 咁我早知问你， 你问我啦，我屋企大把袋，我仲要咧，我早排咪搬屋噶嘛， 啊、 我先抌咗几个。唔係又唔係抌嘅，我係捐嘅，即係而家有嗰啲舊衣物回收，我係捐嘅。咁但係，早知你同我講，我咪俾過你咯。 我點知你 你愛嚟頂住當先都好啊，當雜物袋擺都好嘛。 啊、我而家買咗呢一個咧，都係頂住當啦，又係純黑色嘅。 係係，我嗰啲都係從你啲差唔多款咋。 係啦，因為呢個真係最 basic 嘅款啦。咁、啊、我其實以前咧難買啲嘅上一個，即係呢一個用開嘅背囊，因為我電腦係一個好大嘅需求。 係。 咁但係因為自從我腰骨開始痛之後。我已經即係揾咗個方法解決了。首先換背囊，等我承托力好啲。 係。 咁已經發現都幫唔到啦。咁我就決定買咗一部電腦喺屋企咧嚟解決呢個問題。 哦，係啦，冇孭嚟孭去啊。 就令到嗰部手提電腦可以擺公司。 我以為你係孭嗰啲咧小學生嗰個品牌咩 SP 咩嗰啲咧。 要隻書包啊！要隻書包。仲可以落地拉個柄出嚟拖啊！ 有冇用过啊？细个 冇， 我细个有用过，我唔觉得，唔系即系嗱，我自己啦，我自己唔觉得话有争好远，因为嗰阵时好细个， 好样衰 唔好讲样衰，我细个觉得好靓嘅名牌嚟嘅大佬。 咁我而家呢一个 basic 款咧，今次就好啲啦，佢里边咧都 so call 有一个格咧俾你摆电子产品，但系咧佢嗰个标签系写住摆平板电脑嘅啫。 哦、 即系我系未试过咧，将我嗰部唔知十五寸嘅系啦，摆唔摆得落去嘅。 哇！ 同埋咧，你呢个呢啲 basic 款嘅袋，其实佢好薄嘅啫。呢边我曾经试过有一次类近又系呢啲 basic 款嘅袋啦，放咗个 laptop 落去，佢系有一格咧系可以装到手提电脑噶。 OK， 佢有晒嗰啲保护垫嘅。 系系 咁但系因为佢唔系包晒边啊嘛， 系 即系个顶位其实就拉链位。我试过个背囊掉转跌落地下， 哇！ 跟住个电脑就崩咗，然后个袋都穿咗。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袋咧，真係頂住先嘅啫。呢、這個都係二百零蚊到啦，百零二百蚊啦。 你突然咁講一講，即係袋呢方面真係唔慳得。 係噶， 尤其你要孭嗰啲手提電腦啊，嗰啲孭 pad 出街。 我今日揀嘅時候，其實仲有一個嘅糾結位嘅。 係。 佢現場嘅款仲有一種咧，就係長方體。就是你一望就是那些翻工用的那种，因为专是放电脑的嘛。咁但是呢它那个厚度呢就比较冇现在这些咁弹性大，你平时那些袋呢你总要一个二个啲嘢塞晒落去就得㗎嘛。 嗯嗯嗯， 但它那些专是放摆手提电脑的公事型的那些背囊专装电脑，其实它唔会弹性好大咯。如果你摆一啲三角形嘅嘢啦，我当譬如你买咗棵微型圣诞树咧，其实你放唔到喺嗰啲袋度 嘅。即系我想问一样嘢，就系你点样会买一棵微型圣诞树，然后打算出去摆个袋入边咧？ 即系一个比喻，我呢一个脑里边就谂到一个形状比较奇特嘅嘢，就系微型圣诞树咯。 明啦，明啦，明啦。 咁所以我就最后冇拣到嗰款嘅背囊仔，因为我而家少孭咗电脑。同埋我擺嗰啲嘢有時雜不楞咧， 係 我要即係嗰啲彈即係 flexible 啲，就揀咗呢個款啦。 OK， 呢個係好 basic， 大家出街好輕便，即係你去行山擺把遮、擺個水樽 OK 咯。但係你真係唔好諗住擺手提電腦咯，好傷啊！你不如考慮一下咧，買咧我哋嗰陣時咧中學有一個品牌好興嘅 Girl Mary 嗰個咧，即係全部都好長噶嘛，嗰個 Mary 嗰個品牌咧， 擺嗰啲唔擺電腦噶嘛， 擺唔擺到噶？我唔知 道，應該係 for 你出去户外運動嗰啲嘅， 係咩？佢冇嗰個格噶，因為我好少會將我手提電腦擺喺個袋入邊，即係我唔會擺背囊，所以我冇呢個方面我冇乜研究。 咁跟住另外背囊之外，本身我真係諗住淨係買背囊嘅啫，跟住同埋買嘉賓禮物啦。跟住後屘頭先你 up 咗，即係唔係啲咩好名貴嘅嘢，但係買咗本咩？記事簿啊，買一支筆同埋買咗個你當嗰啲文具袋咁樣樣啦。呢、這個咧真係意料之外，無端端又使咗幾廿蚊咁樣樣啦。 我又想問啦，你買本完全係冇格仔冇線，好多白紙。嗱，我知道咧有啲會畫畫嘅朋友咧係隨時隨地帶住本咁嘅 notebook 嘅。咁但係我又好少見你畫畫啦。咁你係諗住用 我個樣又唔似畫到畫啦。 咁我唔敢咁講咁畫火柴人都可以係噶嘛？咁但係你係諗住攞嚟做咩咧？ 因為我發現咧，其實呢樣嘢都一段時間嘅，就係我哋即係節目有時要譬如要約訪問啦，又或者有時度嘢啊，或者突然臨時之間有啲嘢要處理咧，咁我一般都係用電話去做嘅。 係啊，係啊，係啊，正常啦。 咁但係我發現開始電話咧，即係 處理唔到或者處理唔係好完美啦。即係我舉個例，譬如我哋約咗聽日唔係聽日星期六，下個禮拜可能有一個訪問咁。咁但係通常呢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約訪問嘅過程，就同譬如唱片公司嘅 PR 同事啦，咁就會夾一啲日子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要相約對方同我哋時間得唔得，通常呢都會有一個動作，就係我哋暫定一個日子先，然後大家再返去 check， 然後再 double confirm， 要再 confirm， 然後仲要可能 check 下有冇 studio 諸如此類， 又撞唔撞其他人呢咁啲。 咁但係當喺我本身電話嘅 calendar 呢 confirm 咗嘅一啲訪問就會 mark 咗，我哋仲會用即係騷動音樂嘅嗰個 account， 係 mark 住有個顏色。咁有啲 pending 緊嘅，或者中間仲有啲咩要處理嘅咧，就好複雜啦。 就費事 mark 落去嘛。 我擺 calendar 嘅邊度咧？或者有陣時佢除咗我哋夾啲日子，可能仲要 check 房好多附帶嘅嘢。咁我就發現其實個電話喺我自己用起上嚟嘅手勢咧，就唔係太方便。同埋有時你拿起手咧，譬如我哋即係依排都係咁啊，約訪問有十幾個。咁啊一紮，其實我發現用電話打係好煩，因為每一次我哋又要 search 啦， 又要 search 啦，又要將佢 copy and paste， 又要揾翻嗰個對話框出嚟，碌碌碌碌碌碌啦。 喺個 list 度就要逐個逐個 update。咁但係咧有本簿咧，我覺得就彈性大啲啊！我寫低咗個 list， 然後咪喺隔離嗰度咪不斷改而家個狀況咯，可以。咁所以呢一本簿咧，其實就我覺得係攞嚟方便做，即叫撲下身咁解。 因為我明啊，我明啊，但係我即係想點解我有個咁嘅疑問咧？就係因為我部電話咧，我唔知道你部電話有冇啦。我部電話本身嚟講咧，就有支筆嘅。咁然後咧，佢有個功能咧，就係有個筆記本啦。咁你喺上面畫乜都得㗎喎，即基本上 basically 係同你嗰本白色乜線都冇嘅簿係一模一樣㗎喎。 好彩唔係使好多錢啫，你咁樣 咯。 咁但係我本冇啊嘛，大哥。 OK。唔係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會揀一部有筆嘅電話？因為我同你係一樣，我唔可以用電話去處理好多一啲資料上或者約嘢上嘅嘢，我都係習慣要有啲嘢係要寫低先容易記嘅。咁所以我都係會有呢啲mark notes 嘅習慣，而唔係用 message 啊或者用文字去打出嚟嘅。 我諗係我以前翻第一份工開始咧，因為你知㗎啲老細，你哋明啦，聽緊嗰啲突然之間有個老細行埋，哇！你幫我搞一搞呢啲嘢，幾時要？其實你要禮手即刻咧，你電話入咧，其實都入唔切㗎。好似你考 listening 咁啊，你真係隨手拿張 memo 紙咧，你就要寫低曬，然後你可能先再揾另一本簿整理自己要做嘅一個 to do list 咁。咁我都其實電話已經有好完善嘅制度㗎啦，有一啲 notes 去 mark 低，即係譬如每日播歌嗰啲 list 啊，諗住講啲乜嘢訪問 preparation 有另一個 app 啦，跟住之後 to do list 嗰啲嘢又會有一個 app 啦，約日子有一個 calendar 啦，所以其實唔見個電話應該係好大件事啊。 所以唔好俾人 hack 啊，記得唔好再入嗰啲咩六位數字，係啊，前幾日嗰啲， 係啊。咁因為我好怕啲嘢唔記得啊 ，mark 漏咗或者遲到，因為有陣時喺 WhatsApp 嗰度啲人講喺 WhatsApp 覆咗啊，係，但我個人就係如果我做一樣嘢，突然之間，假如我覆緊 message， 跟住你行入嚟，喂，錄音啦，或者我哋要做嘢啦，咁我一打亂咗咧， 就會唔記得， 唔記得咗啦，咁咧。我就好需要有啲好要好即时咁样俾我 mark 低嘅嘢，咁呢一本簿就似系咁咯。如果唔系，我惊啱约咗啲人又唔记得咗啊，跟住又迟到啊，呢样嗰样咧。 咁都系嘅，咁同埋呢啲就即系可以专爱嚟 mark 啲重要嘅嘢啊嘛。因为电话摆太多无谓嘢啊，即系好多其实你揾翻你发现其实都冇乜意思咁样，但系又阻住你揾一啲好重要嘅资讯出嚟。 系啊，呢个系一个随手咯，即系叫第一步咯。当呢个笔记簿上面啲嘢 confirm 晒之后 ，OK 啦 ，firm 咗啦，就可以喺电话嗰度再入一次。 好啦，你本簿抵买啦，唯有咁样讲啦，我 系啊，大家记得啊，有你嘅方法，你系簿又好咩都，记得 mark 得你 schedule 啊，唔好迟到，唔好拉人底啊。如果唔系，佢哋会写只歌嚟话你噶。明明是并近都仿佛 迟迟亦未到，我若唔接受，解释咗点回流？其实点解揾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进翻一次？手表即使几句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光阴等于一尺金，失去后向你追到头路，即刻就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同2宗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10宗，其中2名初确患者住喺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嘅09单位。早前外輝樓有2宗確診個案，其中一人都是住在09單位。今日新增本地確診個案之中，1宗同之前的個案相關。至於未找到源頭的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42歲女子，住在元朗上白泥村的石屋，在元朗太行街的萬寧做售貨員。同佢工作嘅10多名員工曾經一齊食飯，需要接受檢疫。患者今個月4日曾經同15名親戚到白泥村掃墓同食飯，全部人都要檢疫。患者曾經因為頭暈到過元朗鄧兆堂及黃錦麟私家診所求醫，當時醫生並冇要求佢檢測。屯門友愛村外輝樓先後出現確診個案，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下午到場視察。居民鄧女士表示，有確診患者住在自己同一層，但是沒有太大擔心。她昨天已經完成檢測，會勤啲清潔家居。她形容大廈內衛生情況良好，沒有垃圾積聚在走廊，平時亦都沒有發覺大廈渠管有異味。另一位居民梁太就話：對大廈出現確診個案感到擔心，會勤洗手同埋拖地。佢又話：街坊經常清洗走廊，自己亦都會倒漂白水落渠口消毒。日本傳媒報道，當局基本決定將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嘅核廢水排入大海，最快下星期二召開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之後公布。10年前3.11大地震，福島第一核電站出現核洩漏，目前已經被廢棄。但是核電站產生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廢水仍然持續增加，用作儲存廢水的核電站容器將會在明年日滿。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消息報導，當局計劃將核廢水的放射性物質濃度稀釋至國際標準的可接受水平，2年之後開始將廢水排入大海。當地漁業和水產業界一直強烈反對計劃。菲律賓聲稱多艘由中國海上民兵控制的船隻在牛轧礁附近出沒，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和菲律宾是友好近邻，两国友好合作远大于海上分歧，中方一贯并且将会继续致力和菲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推进合作，增进互信，维护三边关系大局和海上和平稳定。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开始多车。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多车噶，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就喺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的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王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灯神啊，有时你企我隔篱，会唔会有啲压力呢？ 你知啦，我又靓仔，身形又高大咁。 波成啊，关于呢个问题，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喂喂喂，妈咪话靓仔有好多种，而咁多种之中最靓仔嘅，咪就系我呢种咯。大眼大鼻大隻唔使睇我全部冇，千奇百趣烟瘦还肥喺晒我呢度。你以为生得靓仔先会仕途好，但系几廿岁就红我又觉得太过早。我唔系话比较天生定系后天好，我净系知道唔系自摸就叫食得好。妈咪话做人做事最紧要食脑，唔使下靠个样赢人咁老土。 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废又有乜为？我是靠食努力吞女仔， 请你好好放低。 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有件腩肉沾住至好睇。 That's right。 的而且确，波成系靓仔过我，高大过我。不过我都唔会自卑嘅，起码靓仔以外，头脑都系一个优点啊！ 帅不帅 都系观点同埋角度，才华洋溢左拥右抱完全冇难度。大家睇住我开 show， 唔使切都笑， 听到乜泰呢个名， 放得两声叫。 讲到呢度明明我劲喺边？无论你有几努力，都只可以马车变。靓唔靓仔唔使咪再问我，扣晒全世界嘅女。 嗰个就系我。 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废又有乜为？我系靠食努力氹女仔， 多你好多女仔。 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块面有肉掟住至好睇，你话我唔算靓仔。 我啊我啊确实无所谓。 No no no no， 你话你话你话你话我唔算靓仔。 冇咁黐线啦！ 食脑系咁噶啦。 佢系阿 Mark 大俊阳，有呢首作品《我唔算靓仔》。所以往后如果再有人问你啊，如果你个样唔够标青，唔好介意啊，你可以答佢呢一句 ，Serenity 教嘅 ，I'm fine， thanks。 对着碰扮扑入心中旧情怀再用继续仰望我再仰望星空梦不够用男或女或敌人不看见爱太多不够接近你别问怎开始当时也是娱乐人类疯癫好吧 中意好中意好中意 Serenity 呢一种非常乐观嘅态度，可以唔使介意其他人嘅眼光，最紧要有自信。啱啊，做人冇自信系最难生活嘅。话有时自信呢家嘢咧，唔系嚟自你有几高，唔系嚟自你嘅外表如何，你嘅学识如何，或者系你嘅身家如何，有啲嘢发自内心嘅。 你得得人事满腹，你得很凭我孤独着三尺睡床，跟我极亲。你得好，谁也当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路。谁人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路赤身躯，成日战斗。撞落天花边有人。全部太难攀，一线实一任望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揾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盖质，仍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高争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 矮会静转这一世。 佢系黎英，有呢首《矮妹正传》，矮咧唔紧要嘅，不过见过有一啲 case 都几尴尬，例如系有好姊妹结婚，但系佢嫌你矮，唔愿意揾你做佢嘅伴娘啊。咁呢啲就要考虑下啦，系咪真系你咁好嘅姊妹呢？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母，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划，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恼怒和烦忧，不要跟紧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 如果因为高度问题怕拍卖不好看，不找你做兄弟，不找你做姊妹，这些人真的想想同不同他做朋友好。有艺人陈卓妍的 DWBF， 即是 stand for 什么？ Don't wanna be friend。 当然啦，在朋友的关系之间呢，很多时候大家都要有界线的，下下讲到太白，好容易呢。 讲真，我都有啲睇唔起我自己。近日话要心死，今日不敢放弃。上下开下行李一落地，个心就似系坐紧回程飞机。喺台北酒店录住手机 high tea， 然后见到你 unfollow 咗我 IG。 OK， 随便啦，你中意，反正下日未一样，偷偷睇我 sorry。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少变尽相权难阻见面，算得起，但希冀少一点。 思，一点断断续续没意义，说切的关心关注太多次，价钱可封锁不再太多意， 变成拉拉扯扯未删掉，感觉都反反复复被翻阅。 So and follow me, I don't need you win, just 好友试过眼云烟，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仲相距慢咗见面，输不起假戏其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将掩饰讨厌，手机响未关注我通知，三点钟难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也早已当敷衍，无谓到直到是我不懂猜心思， 我想识你那阵是我太过 lonely， everyday message 复下都是顺便同你当无知，不够你无知，一日早头心心普通朋友讲你的 And it's now 倒退脑海走意，每串画面摆脱理想伏线，下一次我再记起小不免，从头暧昧故事仍然 分神最近睇是当真啦，估唔到原来有人真系会因为 I G follow 唔 follow 对方而搞到反面。佢哋系噩梦扭蛋 ，unfollow 我是你做过最贴心的事。即其实社交平台呢啲嘢就唔使太认真啦。友谊通常都系建交喺真实嘅交流底下噶嘛。网络世界的嘢幻象嚟啫， 不愿被人类依赖，不运动忘怀，就享受言恶跟仪态，怎么说我走得太坏？钢铁般是幻象，野兽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尽快关掉幻象，爱痛可以信任，我也许就像样。 男跟女是这样，要跟世界标准领形象，批判视觉上难得你最错人是那样，谁的说话漂亮也不够你心。 即是石山街有最新派台作品。 男跟女是

苏同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苏同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又又又点先？你早揿咗喎。 咁而家点啊？ 点咯？ 而家点咯？ 你点定我点啊？ 全部人一齐点咯。 OK 啦。 咁我哋六点钟啊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星期五就为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点歌对象摆咗网上面，大家可以睇到啦，就系呢一个严西。你嘅读法唔同啊？你系咪啊？ 我其实都系读严西嘅，咁但系咧。事关因为你今日同我讲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就开始去谂，到底盐西系读盐西定读盐西定读盐西呢？因为我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咁然后我又上网查啦。 最后 咧，其实系盐西同盐西都得嘅。 系啦， 因为一个易读字， 严字就系易读字啦。 冇错， 系我哋最中意就系睇中大嗰个啦。 因为我阿妈细细个已经 话你 严西、严西、严西，跟住到大下有啲话边系读严西噶，咁样跟住我哋喺度拗咗好耐嘅，即系等于一个问题就系北汤定佛汤啊？ 北 系咯，我都系北噶嘛，但系我有啲朋友系佛汤。 咁系啊，易嘅咩？ 系啊，跟住又 我第一次听我 系啊，又拗一餐噶啦呢啲咁样。咁所以有时如果工作需要或者点样嘅时候，我就会查一查，上网查一查啲字典啊，啲粤音点样读啊咁样啦。 咁但系盐西呢单嘢不嬲，网上面大家见到有一个香港盐西关注咗，同埋香港反盐西关注咗。 我直头觉得呢个系劲啊， 好劲啊，成日都讲啦。咁但系因为早喺寻日啊。 都幾早喎， 係啊， 好早喎。 尋日前日咁樣已經講啦，呢一個有間米線嗰度推出咗一個鹽西皮蛋湯底，又仲可以加錢整一個鹽西山咁樣就哇， 配埋個脆魚丸啊，不得了， 不得了啦！咁所以令到本身鹽西呢個 hot topic 咧，又再地大家又再攞出嚟講啦。咁所以我哋覺得鹽西呢單嘢。就好值得攞出嚟点歌俾佢，佢真系好惨嘅。 首先要问波成嘅，你食唔食盐西？你食嘅， 食， 你系好中意食嘅 ，yes， 食好多嘅， 又唔敢讲话好多嘅。 打边炉你系嘛？定系系咪一定系呢个盐西皮蛋汤底？ 唔一定，但系我嗰个酱系嘅。 哦，即系个豉油嗰度加盐西， 冇错， 即系无西不欢啦。 系啦， 都好符合你嘅性格。 系啊，无西不欢嘅我系，你咧？ 系啦，我都 OK 嘅吓，我都，但系我系细个唔识欣赏咯，大下就开始发觉到佢嘅好处咁样咯。 咁我哋听下你嗰个先啦， 啊、 听下大个识欣赏盐西嘅宾臣，佢写咩嘢俾呢个盐西咧？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话俾我哋听下。 亲爱嘅盐西。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咧，到底你应该叫做芫西定系盐西呢？后来翻查字典先发现，原来正统的读法应该是芫荽。不过因为读音不好意头咧，大家先读咗做盐西或者是芫西。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同我讲食芫西好啊，可以排毒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过可惜当时少年太年轻的我心谂呢啲嘢关我咩事啊？食嘢最紧要咩啊？好味啊嘛，唔好味点算？咁咪造成浪费咯。所以只能够话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对唔住啊，袁西。大下大下啦，时光消逝咗20年，食嘢除咗好味之外咧，终于开始都要讲下养生。尤其成日都挨更抵夜、心火盛、容易暴躁之余啊，个口仲臭到冇人想同我讲嘢噶。所以我阿妈又介绍我打边炉最好咧就芫西皮蛋汤底，因为可以聚火疏肝。个人冇咁热气之余，仲可以消滞。当下我就突然间重新爱上咗你，而 我终于都明白到尘世间所有事情都有取舍嘅，好食嘅嘢未必健康嘅。又好似其貌不扬嘅你，原来都会对我好，即使我唔系太接受到你，尤其嗰阵除啦吓，但你都会依旧照顾好我嘅身体。最近咧见到有铺头终于推出以你做主打汤底嘅米线啦，我就应承自己要学识好好咁珍惜你。元西啊元西，等我啊，我听日就会嚟揾你噶啦。所以咧，最后我要点一首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俾你。始终咧，虽然你系有啲难挨难啃嘅，不过我知道。你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可以令我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三十岁先开始学识欣赏袁西的奔神赏，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地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不会转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三十岁啊，开始识欣赏。 开始呢啲年纪咧，真系要养生啊！因为 我啊，点样样写咗啲咩俾阿严西啊？你系读袁西啊嘛？头先读，我系读严西，好有 variation， 我觉得我哋， 但系都系同一个朋友嚟嘅。 其实都系嗰样嘢嚟嘅，系啦。咁啊，究竟我写咗啲咩俾严西啊？呢个时候听下， 亲爱嘅严西，你好啊！为什么人要说严西你是臭的呢？ 明明你有另一个名，特别是广东以外的人都会这样叫，就是叫香菜。那摆到明你是香的啦，不香又怎会被人改这个名字呢？我撑你的芫茜，我觉得你不只是香菜那么简单，直头是正菜啊。举个例啊，吃牛肚河，除了个牛肚要爽，个河粉要滑，个汤底的味道都好靠芫茜你去吊一吊那个味。打边炉都一样的，那个混酱呢，对于我来讲三样东西的，火锅豉油、生蒜，跟住就是芫茜你了。你唔单止香咁简单，仲有嗰一种嘅百搭，基本上打边炉食啲咩啊？有你喺度都实冇死。你话你唔正，边个系正啊？所以啲人话芫茜你臭，咩人咪闻咩咯？啊，不过你唔好误会，我唔系想话臭嘅人就闻到芫茜臭咯咁样。而真是字面上的解释的，什么人就闻到些什么咯。因为在加拿大有研究就说，人的种族原来会影响到对芫茜的喜好的。那结果也都显示有 21% 的东亚裔是憎芫茜的，那非洲裔就有 14%， 南亚裔有 7%， 那西班牙裔就得 4%， 而中东裔呢就得 3%。 你是什么人又真的会影响到你闻到啲咩嘅？不过咁啊，芫茜臭啊、难食啊、难闻呢一啲，都系世人喺你身上贴嘅负面标签嚟嘅啫，唔好太上心。最近我听咗首歌，听完之后对标签嘅文化都几有感受噶，所以今日都拣咗俾你听。希望可以帮你打气。不过最后有一个温馨提示给你的芫茜，就算你不喜欢别人在你身上贴标签都好，营养标签都是要贴的。哈哈，好不好笑啊？咪同你的味一样啦，芫茜看人啦。非常喜欢芫茜的波性上，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随随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寂，他相信美人缘，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看穿，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世间都可以。 千雕刻眼光。 好中意你拣呢只。 白白于三人行会有一丝，看彼此忽然看到了开始。 俾个音咗啊你，讲紧嘢嘅时候会可以口唱。 我决定听多几次，我就会熟噶啦。 黄婉之有呢首《The Pink Room》，咁啊，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听众们咧都有一啲，你讲呢啲咧，实有人 send message， 大家会表达噶啦。 有人话正，有人话唔正噶啦。 inbox 有好多啦，咁，但我哋拣咗一个咧，非常之好，呢个 inbox 收到嘅呢一个。 冇错，因为咧，我哋收到有人话咧系要点唱，即系佢哋对呢一个严西啊，都有一个好大嘅同感，同我一样，就系咧细个唔识欣赏，大大下咧。佢就知道歌中嘅滋味，所以佢要点呢首嘅就系苦瓜。 我哋觉得好啱数，因为都系蔬果类。 系，同埋两者对我嚟讲咧，其实都一样。我都系三十岁先开始识欣赏嘅。 你咪好咯，我到而家都未识欣赏苦瓜，知唔知证明咩啊？ 唔捱得苦， 唔系证明你老过我。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儿，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蝶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生境在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问什么精巧也不。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碎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佛系歌手若狮子宽邦曾经用缘分作为他佛系演唱会的主题，今次用上一呼一吸的呼吸作为音乐节奏的中心，期望用呼吸去感应生命，学会珍惜和爱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若狮子宽邦呼吸。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可在我感激的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若狮子宽邦 CoQ 呼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王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有冇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哋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入面，我哋玩了一首 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啦。我哋当时系攞冠军嘅，呢个可以话是我哋咁多年嚟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参奏，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仲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若超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超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星期一次的 EDM Friday Mix 啦。 今个星期同大家揀嚟一啲呢，就係亚洲嘅歌手啦，同埋一啲外国知名 DJ 合作嘅一啲电子音乐作品。而第一位出现嘅亚洲歌手就係蔡依林啦。 半夜一点的舞鞋狼倒睡一间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下大会，六零年代欧洲情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次考验，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竟有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我眼中定那些少年派对，你是风如飞的就都存在，那是万科车的六块几台，比钱更重要的是人与心， 你小丑大丑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小风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唱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 第一首揀嚟嘅咧，有蔡依林嘅呢一首《我呸》嘅 Alesso 嘅 remix 版本，系2016年嘅作品。 下午与文青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洗衣店都还明月，网络上五十个粉丝里面一点都不累， 无印装备那些上场派对，男生跑入派对就走人在，男生外头摔得六块几百，女生更重要的什么价钱， 你下周大周我陪，管你是小清新是小空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一嚟就揾到蔡依林咧，嗱呢一首都系嘅，2021年嘅新嘅作品叫做 Stars Align， 咁合作嘅 DJ 就叫做 Rehab。就因为听完呢一首新嘅歌都系三月左右先出啦，就谂起蔡依林咧，其实系同过好多国际知名嘅 DJ 合作，相信如果系亚洲里边嚟讲，佢都系数一数二合作次数最多嘅一位。而 Rehab 都可以介绍少少呢位荷兰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咁近年都几努力推緊一啲 Slap House 嘅曲风嘅嘢啦。 咁听呢首 Stars Align 就系一个手机游戏三周年嘅一个主题音乐，我觉得系几洗脑嘅。呢一句就是呢首歌的歌名，叫做 I Wanna Know， 亦都是蔡依林的作品。咁头先第一首咧就系 Alesso 帮佢 remix 我 pay 啦，呢一首就直接系 Alesso 同埋蔡依林咧真真正正合作的一首全新原创的歌，都是2016年推出的作品。这首歌首次出现呢，应该是在上海风暴电音节的一个 live show 上面的。就在一个live show 上面咧，就话有一个新嘅作品推出，亦都邀请一位咧佢心目中觉得 super talented 嘅 artist 出现，嗰、那个就系蔡依林。这首都是蔡依林就和 Hardwell 合作在2017年的作品，叫做 We Are One。 年听咗几首一路直落落嚟咧，你听到蔡依林嘅唱腔系不断变嘅，特别呢一首佢自己都有讲过。因为用咗 Hardwell 最擅长嘅 Progressive House 加啲 Big Room 嘅嘢咧，佢要将佢把声透落去咧，系要转一转嘅。而 Hardwell 都讲咧，蔡依林系佢第一位合作嘅亚洲歌手嚟嘅。至于 Hardwell 唔使多介绍啦，佢都系攞过呢个 DJ Mag 嘅百大 DJ 第一位。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t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we're stronger now. 旋律啦，呢个琴啦，加埋呢个 beat 咧，有一种熟悉嘅感觉咧。系王力宏同埋 Vici 合作嘅作品，叫做《忘我》。2014年啊，风暴电音节嘅原创歌曲。 跟住呢一首听緊嘅呢就係日本嘅歌手宇多田光同一位外国又係非常知名嘅电音乐制作人合作2019年嘅 Face My Fears。我第一次听未知係边一个，但係听个 drop 嘅时候都几认得嗰啲声。呢首 Face My Fears 合作嘅呢个电音乐制作人，我自己好鍾意嘅，佢嘅名字叫做 Skrillex。 Say that it don't work. You don't wanna try, no, no. Baby, I'm no stranger to heartbreak and the pain of always being let go.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your mind. But we both found each other tonight. 今日最后为你揀嚟嘅呢，虽然全英文，但佢哋係韩国组合 BTS 同 Steve Aoki 嘅合作，叫做 Waste It On Me。 Lovers and warfare, it's just you and me now. I don't know your secrets, but I pick up the pieces. Pull you close to me now.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your mind. But we both found each other tonight.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Baby,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not.Don't you think there must be a reason? Yeah, like we had a nine. Don't you think we got another season? That come after spring. I wanna be your summer, I wanna be your wife. Treat me like a comma, take it to one of fries. Yeah, come just eat me and throw me a wife. I'm not your dice, bye, wise, wise.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